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创新融合，传送经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昨天在第13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举行。北京电台通过严格甄选、精良策划，力邀众多国内知名的演播艺术家共同打造了《白鹿原》《钟鼓楼》《生命册》《长恨歌》《历史的天空》《张居正》等多部茅盾文学奖获奖力作，以有声演绎的方式呈现在大众的耳边。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负责人张荣说，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让我们的收听的需求被慢慢放大了，而在市场上这种精致精良的东西是非常少的。我们北京电台作为一个媒体，我们有义务去把这种好的作品，用我们的特色的演播，用我们非常棒的制作，把它变成一步一步的声音精品，然后推送到大家的耳边。这些有声精品，我们就未来不仅在我们电台播出，我们还会在懒人听书，还会在很多很多互联网平台上推送出去，让更多人能听到这些精品。 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表示，用声音传播搭建文学和大众之间的桥梁，希望有更多的经典作品通过广播网络出版的融合发展，以更高的质量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我们电台呢，用声音这个传播方式搭建文学和大众之间的一个桥梁，是我们广播人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我们觉得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也是这一次活动的主旨，更是我们媒体人、广播人应该坚守的一个道路和方向。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13届北京文博会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展示国内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成果，促进动漫游戏产业理论和观点的深度交流，搭建国际化交易平台。记者昨天从第13届北京文博会了解到，落户朝阳区的文创企业二更视频以“你出你的故事，我拍你的电影”为主题，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朝阳故事。经过筛选的线索，将安排专业团队进行拍摄制作，用真人真事儿真情感讲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朝阳区的发展变化。11月3号，也就是下周六，是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第二个新品上市日。经冬奥组委批准，将有13款特许商品新品上市，包括立冬小雪节气的2款徽章、6款贵金属制品、3款丝绸制品和2款文具。央视文化综艺节目《朗读者》同名书籍多一种海外版推广近日启动，在94篇朗读文本当中精选了14位现当代作家的经典篇章，从老舍到贾樟柯，从麦家到阿来的作品都在其中，继续探索电视节目和图书联动的运营模式。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三环安华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方向，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四环安慧桥到建祥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呀都有自己的镇国之宝。据《战国策》当中记载，周有抵鄂，宋有劫掠，梁有悬筹，楚有合蒲。这合蒲啊，就是和氏璧。蒲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而玉璧是一种中央有孔啊，一种扁平状的圆形玉器，是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也是六瑞之一。那么这六瑞指的是什么呢？在现代还有机会捡漏捡到战国时期的玉璧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来说藏家传奇，这个传奇就跟玉璧有关。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这篇《谁是二百五》就讲到了一位藏家捡漏得到一枚战国玉璧的故事。牛先生说，捡漏是个心理游戏，光凭好眼力可不行，还得斗智慧，就算你不想跟他斗，他还非要跟你斗呢，没办法。这是谁非要跟牛先生斗智慧啊？咱也别说那么多了，直接跟他看看去吧。去哪儿呢？就在京郊的一位农民大哥家里。听说这位大哥有一大堆平安扣要卖，牛先生一大早就赶到他家。这位大哥呀，还没怎么睡醒呢，可是有生意来了也不能不做呀，就打着哈欠就把他让进屋去了。哎，打开了这么一包袱，牛先生一看包袱里啊，还真没别的，全是平安扣，有大有小，有好有次，有的品相还不错，有的也不太好看，还带着裂纹。牛先生看看这平安扣足足有几百个，就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大哥说呀，这些东西也不是他的，是帮别人卖的，以前他的一个亲戚淘这东西想编个玉玺，说这东西能治病，后来玺还没凑齐，这亲戚倒没了，这东西一直扔在家里，现在他家里人也觉得没什么用了，干脆就让他帮着换点钱，没想到现在喜欢这东西的人还挺多，已经有俩人过来挑了，还有几个打电话说要过来。屋里光线比较暗，东西看不清，牛先生就说，说我拿到院里看看行吗？大哥一脸的困倦，哎，我不蒙你，你院里看吧。到了院里，把包袱铺在地上，牛先生蹲下翻了翻，行，东西都是真的，就问你这多少钱一个呀？那你要多少个呀？ 牛先生是个开古玩店的，买这个东西主要还是为了卖。他琢磨着平安扣也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儿，卖不出太高的价，也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要太多也没用啊。就说，哎，我少挑几个也卖吧。大哥一边打哈欠一边说，行行行，你挑吧。牛先生就蹲下开始挑。他挑平安扣的时候呢，这大哥呀就到屋里拿出几个盒子放在一边，然后也蹲下看着他挑。牛先生挑了五六个，这大哥也不说话，帮他把东西放在一边。牛先生又问价，这大哥说，你先挑吧，挑完了一块算。牛先生一想也是，这样的平安扣最多也到不了100块钱一个，一块跟他砍价呗。这么想着他就又翻又找又挑，挑了七八个觉得差不多了，就拍拍手，蹲着往后挪了挪，那就这些吧，算算多少钱。这大哥就把他刚挑的那些放在一个平平的小盒里边，摆了摆顺序，一个一个报。哎，这120，这150，这高点，这得200。嘿，牛先生听着心里这气，这么贵还有人有整，挑这么半天，这不白耽误功夫吗？这么想着，这牛先生就说出来了，你要的价也太贵了，这么高的价我可就一个都不要了。没想到这大哥根本不在乎，不但不在乎还乐乐呵呵，真不要了，不要拉倒。人家把他挑好的那些平安扣倒到另一个小盒子里边，那个小盒子里边已经有一些看着品相还不错的了。牛先生多聪明的人呢，马上就明白了，这招可够黑的。这什么招啊？就是白用免费的专业打工仔，先让买主在一大堆平安扣里挑，挑出来的呢就试探着要价，要低了呢就说是亲戚的不卖给他，要是要的高了呢就把没成交的东西单独放起来，等别的买家来了要高价，反正东西都是老的，不愁没人买啊。再说了，能打听着来挑的人一般都是多少懂点的，这样既省了自己的挑脸之苦，又免费请了专业人士分类，还探明了大家的心理价位，一举三得，岂不是很聪明？显然除牛先生之外已经有过免费为他打工的人了。牛先生心里这气呀，这不是让我们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坟吗？这个一边想一边就嘟囔，好嘛，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太奸了，你可比我们这些奸商可奸多了啊。嘴里嘟囔着，手里没闲着，仍然在这一堆东西里来回翻。其实他也没什么目的，只是想耗一会儿时间，琢磨想个办法整整那家伙。大老远跑过来了，结果让人家给耍了，这心里可太不平衡了。可是翻着翻着，这念头就彻底打消了，因为他看见一件东西，这东西让他把刚才生气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看到什么了呢？一大堆平安扣里头有一个长得特别难看的，它个头比一般的平安扣大点，颜色有点发黄，也不白也不透，还有裂痕，斑斑驳驳呀，就像一个大旧圈。但是玩了多年古玩的牛先生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哪是什么平安扣啊，这分明是一个素面的战国小玉璧。璧呀，在我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玉器，主要用于礼器佩戴或是陪葬。有一个成语叫完璧归赵，说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蔺相如巧妙地取回和氏璧的故事。和氏璧是价值连城的美玉，这个小玉璧当然跟它不是一概念，而且战国的玉璧上已经出现了浅浮雕，常见的有古纹、龙纹、虎纹、勾连纹，很少素面。这个小玉璧质地一般，而且又有沁又有裂，还是素面的，在当时啊估计也算不上什么珍稀之物，但是无论怎么说它可是战国的呀。 到了现在的市场上，它的价格至少也得是一两万，这和那些清代的平安扣又有天壤之别了。牛先生的精力都集中放在了这小玉璧身上，但是他可没敢声张，仍旧在一堆平安扣里翻来翻去，小心的把那枚小玉璧翻出来埋进去，翻出来再埋进去，一步一步把它收到了自己的面前，仔细端详。越端详他心里越痒痒，越痒痒心情越紧张，但心里怎么翻腾脸上不能带出来，仍然是一副苦相，一边把那堆平安扣翻得哗哗作响，一边嘟囔：太贵了，我买回去根本没法卖，太贵太黑了。这大哥也不说话，就看着他，看他能有什么招。他接着就说了：实话跟您说啊，我是开店的，您看我买这些东西也是为了卖，我挑的那些呢，您要的太贵，比我卖给人家的要价还高，我没法卖啊。这大哥还是不说话，沉默是金。他就又继续说：要不我买点刺的得了，反正我也是拿回去卖，有点利就成，刺的你便宜不便宜啊？你要不便宜我就走了。说着还真站起来拍拍手，一脸不高兴就打算走。这回大哥倒挺高兴，困劲也差不多过去了，他也站起来：行，你挑吧，便宜点。他当然高兴了，大家都挑好的，这破的正愁没人要呢，本来想等最后好的捡没了再甩，没想到现在就有人要，就算便宜也能比最后甩货要的高点吧。那得说好了多少钱，别回头我挑半天你又不卖了，我白费力气，我还不如走了呢。牛先生又想走，哎，别走别走，便宜点你挑吧。这回大哥倒挺主动：多少钱一个咱得说好了。这没法说，这你挑吧，最低二十行吗？行，那我多挑点，再便宜点行不行？你先挑吧，你看你挑多少，挑什么样的了。牛先生低头挑了七八个，没敢拿那玉璧，就捡着颜色深的有裂的挑，挑完了拿给他：我都挑这样的，再便宜点吧，十块钱一个行吗？那不行，最少二十。牛先生又低头挑了几个，再加几个，每个十块。这大哥有点烦了：跟你说了不行不行，就得二十。牛先生看看差不多了，一边摇头一边又往手里头捡了两三个，一边数一边说：你这人可真够犟的，哎呀，这十五个二百五行吧。最后这两三个他当然顺手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那个小鱼币给拾进去了。这大哥也被他磨烦了，数也没数，一百五，行了行了行了，你就二百五吧。牛先生心说：谁二百五啊，你才二百五呢。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玉璧，最有名的就是和氏璧，它流传千年，奇货可居，价值连城，完璧归赵更传为了千古佳话。和氏璧流向何方是众说纷纭，唯一肯定的是啊，这块宝玉尚在人间，因为啊，它能耐1300摄氏度的高温，一般火那是无法焚化。秦灭六国，嬴政中获至宝。有人说呀，秦王破和氏璧，上雕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八字，就是传世玉玺，经历刘邦、王莽、司马炎之手，一直传到了后唐。石敬瑭灭后唐，后唐李从珂人欲共焚，从此是下落不明。按理说呀，真金不怕火炼，石敬瑭应是得到宝物， 极有可能与石敬瑭陪葬。有人说和氏璧被作为陪葬品埋在了秦陵，并没有作为传国玉玺是流传于世。如果真是这样，将来发掘秦陵地宫，和氏璧必将重见天日，我们呀还有机会一睹宝物风采。那么说到玉璧收藏，在高林高华所著的《简陋》一书当中也有很多的基础知识，我呀也给您说一说。玉璧是一种圆板形片状中部有孔的玉器，在古代这是一种重要的玉器，使用年代之长，品种之多，是其他玉器所不能相比的。璧有以下几种用途：一为礼器，二为佩玉，三为礼仪馈赠品，四为藏玉。玉璧的纹饰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商代璧多是弦纹，春秋战国之汉代玉璧为云纹、古纹、蒲纹，见或有螭纹。唐宋元以后出现了凹雕螭纹、乳钉纹、兽面纹、花鸟纹装饰的玉璧。玉璧中应引起重视的是素璧、古纹璧、蒲纹璧。素璧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个出土地：一是良渚文化遗址，二是广汉地区早期文化遗址，三是齐家文化遗址。商代也有素璧，素璧在当时主要用于礼器，古璧、蒲璧使用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代。明清出现了一面以古纹或蒲纹、云雷纹、席地纹装饰，一面是花、鸟、鱼、虫、龙、凤、八卦、吉祥物等图案。周礼有子侄古璧南直蒲璧的记载，古璧上镌刻有成排的密集小乳钉，乳钉上雕成漩涡状，如同骨牙，取其骨可养生之意。蒲璧指带有极浅的六角形格子纹的璧，取蒲能织席可以安人之意。这两种璧多是战国和汉代的，一般为几厘米到十几厘米，超过20厘米的不常见。从存世或出土的实物看，宝光四溢，做工极其精良。在战国时期，这类玉璧已被奉为珍宝，作为佩玉或者抵押品、赏赐品、镶嵌品、礼仪品和馈赠品。龙纹、鸟纹、凤鸟纹蒲璧见之于汉代，璧的表面用同心圆绳纹分为两区，多达三区，外区是龙纹或凤鸟纹，内区是蒲纹，三区内是兽面纹。这种汉代璧一般用水玉制成，分薄厚两种，直径一般较大，大的有超过40厘米，但厚的呢并不多。龙纹的蒲璧很为奇特，以阴刻线组成，正面刻画龙头，鼻眼很大，鼻下雕粗阴线，较宽但很浅，一般无嘴，其他部位用细线雕刻。龙为双身，如飘带伸向两侧，刻纹与龙身缠绕，代表爪或翅。玉璧的运用历史久远，跨度数千年之久，文化内涵极深。玉璧用玉选料极精，制作工艺精细。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穿孔称作好，边缘气体称作肉。《尔雅释器》当中就有：肉背好谓之璧，好背肉谓之怨，肉好若一谓之环。一般把体型扁平、周边圆形、中央有孔且边大孔小的器物称为璧。考古发现，玉璧最早产生于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朝都有不同形制的纹饰的玉璧出现。玉璧的应用范围也极为广泛，既是权力等级的标志，也可用于佩戴，亦能作为随葬品，同时又是社会交往当中的馈赠品或者信物。 那么说过了玉璧收藏，下半期节目我会给您讲一件网上淘来水彩画的传奇收藏故事，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半张古董收了谁的脸，半听又在落在你案前，一圈空白心照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是不忍独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子上，我能轻轻唱，只需转变，在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祖飞很多年，灰尘似无间，风卷帘过天西江月，轻轻留恋你的真句点，今生之中

网友们还真热心，有人提议送化妆品，有说送首饰，有推荐说送名包香水，大家给出了不少主意。居然有人建议他送辆汽车，杨先生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想，还汽车呢，自行车都二手的。五花八门的建议让杨先生头疼无比，根本记不清大家都说什么了。更重要的是，那女孩根本就不是那么俗的人，这些东西不可能打动她的心，心烦意乱啊。算了，先不想了。杨先生在网页上随意浏览，不知不觉就点开了自己常上的那个艺术品拍卖网站。他从小就梦想能当个画家，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所以也就只能买点别人的作品回去欣赏欣赏。他的工作属于又没钱又没时间的那种，平时不可能去逛画廊。网上购物倒是个方便的途径，不过以他的经济状况嘛，也买不起很贵的画，就是买点喜欢的便宜货。杨先生听人说呀，现在艺术品升值挺快，不过人家也说了，这些东西一般都是这样啊，越是贵的升值越快，越是便宜的越是很难有太大的空间。当然啊，也有可能会杀出一匹黑马，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但那种几率几乎跟中彩票差不多。杨先生就经常做美梦，自己的画里出现了这样的漏。进了这网站，他就把要给女孩送东西的事儿可就给忘了。在网上漫无目的的看了半天，他忽然又把这事儿想起来了。这回一想起来，他就高兴的乐出了声。他看到了一幅画，红衣的喇嘛，金黄的号角，高远的天空，纯净的颜色，一种来自心底的震撼将它包裹。这么漂亮的作品谁画的呢？赶紧看看作者，叫陆天宁，没听说过。不过一种直觉告诉他，这件作品，哎，那女孩啊一定喜欢。看看价格，杨先生有点犹豫，起拍价1200元，就算是没人跟自己争，对于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他来说，这也是个不小的数目。犹豫了一会儿，他一咬牙，就是他吧，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想到这儿，他自己也乐了，这什么比喻啊。输入了用户名密码就要提交，可是在提交的前 0.01 秒，他忽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幅作品不是一幅国画，而是一幅水彩画。对于国画，杨先生略知一二。杨先生相信国画是有升值潜力的，因为这是咱中国的国粹。收藏者众多，花1000多块钱买下来，他心里有底。可是对于水彩画，他就不太了解了，身边没有什么收藏水彩画的人，万一买下来不被认可怎么办呢？别人不认可就算了，要是那女孩也不认可，这不就亏了吗？自己也没法告诉人家这是1000多块钱买的呀，这不丢了孩子又没套着狼吗？哎，怎么老往这句上想呢？杨先生退了这个网站继续苦恼。可是到了第二天一下班，他就匆匆地赶回家，打开电脑，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这幅画。找到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还好没人出价。他从容地输入了用户名密码，稳稳当当地提交，看着网页上显示出自己的网名，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这幅画还有5分钟就到结束时间了，如果没人竞争，他就是自己的了。紧张而又焦急的又等待了5分钟， OK， 完美成交。对了，这杨先生怎么忽然痛下决心了呢？这是因为他得知了一个消息，那个女孩一直对西藏很向往，那时候青藏线还没通车，去一趟可不便宜，所以他宣称去西藏就是他近期最大的梦想。有什么比投其所好更能打动他的心呢？女孩生日那天，他笨嘴拙舌地说出了很多无关紧要的话，然后把画送给了他。送给他的时候简直想抽自己大嘴巴，人家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什么意思。 就算女孩不知道，女孩的爸爸可知道，这画可1000多块钱呢。这小伙子够舍得下本的。杨先生很没想到的是，女孩的爸爸居然是这个网站的发烧友，常在这儿买东西不说，还异常熟悉这里的各位画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价位。女孩是不是被打动了咱们不知道，反正他爸爸嘿是被打动了。再说这女孩怎么会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呢？人家也关注他很久了，其实不管他送点什么都会是一拍即合，早知道他随便送点什么不就完了吗？一年以后，杨先生跟心仪的女孩结了婚。结婚不久，杨先生就辞了工作，开始做生意。有小孩以后，他更是忙得团团转，更没时间去关注艺术品了。老丈人虽然仍是那个网站的发烧友，但兴趣转向了铜佛杂像，也很不关注书画行情了。陆天宁的画就被卷着放在箱子底上，几乎就要被忘记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时光飞逝，一晃就过了4-5年，要不是因为那个血液，可能这画就会一直这么被放着。那夜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杨先生把车停在楼下，歪歪斜斜回了家。杨夫人一闻他那一身的酒气，就气得七窍生烟，为了不吵醒刚睡着的儿子，他一把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拖进了卧室。呲牙咧嘴的杨先生被拽到了床上，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老婆大人可是气急了，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只顾生意不关心家人啊，只顾挣钱不珍惜身体啊，变得越来越没情趣了，越来越不重感情了，铁石心肠，也不送花，也不带孩子出去玩，别的小朋友以为他没爸爸呢，孩子这样下去心里不健全的，总是这么酒后开车要出问题，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国家，给奥运会抹黑是等等等等。杨先生非常无奈地听着，这都哪跟哪儿啊，就算抱怨也不能抱怨的这么乱七八糟啊。但是听着听着，他自己忽然变得感伤起来，看着窗外路灯下那些被灯光映得金黄的飘飞的雪屑，听着老婆唐僧般的配音，他久久的沉默。这几年真的太忙了，为了生意，为了多赚点钱，自己的命几乎要搭进去了。可是自己挣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吗？可是为了钱，他反倒忽视了身边最值得珍惜的东西，那些遗失的美好，一不小心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他忽然动情地抱住老婆，走，我们一同去寻找走进婚姻坟墓之前的爱情遗物，久违了我的理想，久违了我的爱好，久违了我的爱情。老婆被他突如其来的拥抱呛得直咳嗽，好容易才推开他，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只见他匆匆地打开电脑，登录上那个曾经无比熟悉的网站，还好网址还记得。看到这网站，老婆就明白了，两个人一起默默地浏览，两个人同时都在想，看看现在还有没有陆天宁的画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网上正有一个陆天宁的专场，重彩的西藏风情的作品竞价全部过万，就是水墨小品也大多过千，看看和自己当初买的差不多大小的作品都争到12000了，还在竞争呢，俩人都晕了。几年时间这画怎么翻了10倍呢？这画怎么能不翻10倍呢？杨先生的画放在他家里一直没动过，但画家陆先生这些年没闲着呀，办画展、参赛、获奖、赴日宣传、赴法宣传，到世界各国写生交流， 他的作品价格自然是一路攀升，再加上青藏铁路通车，又掀起了一股新的赴西藏旅游的热潮。再加上互联网进一步普及，更多人接受网络购物这种形式，他的作品自然也会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欢。不管怎么说，可不是所有的画都能放几年就翻十倍的价格。杨先生美滋滋的想，这得算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捡的漏吧。其实在国外有些企业家有个习惯，就是每一届美院的学生毕业，他都会大批的购进他们的作品。在众多学生当中，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有很高成就，有的甚至会退出画界，但总会有一小部分人成为精英，成为大师。学生的作品都非常便宜，只要其中一位在多年之后成为大师，那他所有的成本就都收回来了。要是万一他运气太差，所收藏的作品当中一位大师也没有，收不回成本呢，那就算支持艺术事业，为学生们捐点赞助费了。普通人不可能有人家企业家这样的大手笔，要想收藏低价位的作品等着升值，只能靠直觉。买的对了，几年内市场价格翻上百倍的也有，要是没有买到这匹黑马，倒也不会打眼，至少还能挂在家里头欣赏呢。杨先生不想那么多，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恋与陶醉当中了。看咱当初这眼光，一出手就买到了这样的画，这是什么？这是品味。正美呢，老婆的一句话给他浇了一盆冷水。涨得这么快啊，卖了的话能挣10000块钱的吧。哎，上回我看那包2000多，那项链。杨先生酒醒的差不多了，这可是当初的定情之物啊。他眉头一皱，嘴一撇，脸上的表情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说我没情趣，说我不重感情。还没睡熟的儿子早就被吵醒了，他在门口露出了一个小脑袋，学着他老爸一贯的口气： 哎，这女人结了婚以后怎么就现实成这样了呀。 其实说到现在的网上文玩拍卖啊，还是颇为火爆的，特别是现在有很多微信群和小程序搞的这个文玩拍卖啊，特别专业，特别是一些无底价的小件，浏览数成交数都很可观，不少拍品常常以很低的价格成交，几百块钱1200块钱的捡漏事儿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可以说一般在网上成交的都是价格不高的小宗文玩，出于收藏爱好而交易，风险基本可控。当然在网上买卖古玩要比线下更加谨慎，新手最好从小件买起，慢慢积累经验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以后啊才能够做更好的收藏。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狼嚎，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